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最新的天气。今天下午呢，本市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光照比较强，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将上升到26度左右，天气舒适宜人，适宜各位交通出行。但是午后提醒各位，受弱冷空气的影响，北部山区可能出现分散性的小阵雨天气，请各位一定注意防范。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午后北部山区有阵雨，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35%。下班放学天气是晴间多云，偏北风2到3级，气温20到20度，24到20度之间。我们代表预报编辑江南，感谢各位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北京时间来到了2018年的4月26号11:33的11秒钟，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道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叨叨。 每当这二位来到直播间的时候，就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感觉。 是的，就是非常甜蜜的气息。 对，就是幸福 扑面而来。 啊，对呀，给我俩冲击的呀，那嘴唇那点那种，耳机都掉了。 对，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超级的 CP。 对。 CP 对不对？ 是的， 这个介绍一下。 首先来介绍他们的公司吧，悦纳新生北京咨询管理有限公司，对吧？我跟你说，老妹儿这脑子不是浪得虚名的。 关了吧。啊、 对， 大白和饼干， 欢迎二位。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准子好，豆豆好。 嗨，大家好，我们又来了。 你看他们俩， 是的， 都是白色的 T 恤。 嗯，是的。 白色象征纯真嘛，美好。 对，大家吃好喝好，狗粮管饱啊。 是的， 对。 今天我们要去的一个地方是中国的朋友出境游非常热门的一个目的地啊。 对， 而且今天说的这两个地方，这国家呢，并不是大家比如说东京啊、大阪，不是日本的东京大阪，是另外两个地方。大白呼之欲出两个地方， 一个叫镰仓， 一个叫香根， 香根熟悉一点点 啊。 镰仓不就是那个灌篮高手？ 哎，对， 樱木花道背着书包有一个 小侧脸，对啊，镰仓， 对不对？ 然后也对啊，有一个湘南海岸那边， 对对对， 还是很好的。 香根很多的温泉可以， 嗯， 对，有山有水，非常美的地方。 哎呦，香根，据说香根有森林，然后森林里面有小木屋， 太舒服了， 哇，感觉在那儿待着就是世外桃源一般的感受。嗯， 饼干，你还满意吗？这趟行程？ 满意， 满意是不是？ 这趟行程饼干是你制定的吧？ 对， 难怪。 唯一不满意就是时间去的太短了。 哦，多长时间去了？大概 五天 的时间。 就五天啊，在镰仓和香根待了五天是吗？ 没有， 一共 对， 那是有一点点赶， 那是有一点点赶，太紧了。嗯， 希望以后乘以20天就会更舒服一点，对不对？ 是的。 二位 CP 稍事休息10分钟，10分钟的资讯之后，要听听香根和镰仓到底给二位带来什么精彩的。回味 好，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囧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首先关注第一条新鲜的资讯啊，五一小长假关注四川的部分，四川旅游热度不减，40%的订单来自像我们这样的 00后，那是不可能的， 90后啊。 春末夏初正是出游的好时节，各地也纷纷开启了旅游旺季模式。针对即将到来的五一小长假，今日呢某旅游网发布了五一十大热门航线，成都作为热门航线目的地之一，假日期间的机票呈现了大幅度的上涨，涨幅接近50%。 好家伙。 那根据另一个旅游网的监测数据显示，今年的五一小长假四川旅游产品的预订人次是去年同期的1.35倍。除了成都以外，乐山也成为了今年五一小长假国内预订增速最快的十大目的地之一。 乐山大佛那边。 对，乐山大佛那边。 机票呢普遍上涨，成都相关的航线涨幅近50%哈。这个某数据网显示，预计五一小长假期间，四川旅游产品的出游人次是去年同期的1.35倍。乐山以旅游美食两张名片，成为国内预订增速最快的十大目的地之一。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小长假四川出游的订单当中，来年龄的区分了哈，90%大概有40.3%来自90和95后。 我的妈，95后，对，95后今年都已经 23岁 了， 是的，大学毕业了啊。 哇，真的是非常的花样年华啊。 是，哎呀，丰富的美食和特色景观不断吸引着年轻游客赴四川出游打卡。那川内景区当中，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海螺沟、剑门关、蜀南、竹海，我们都说过，最受欢迎。此外还显示说，周边自驾游依然是不少四川成都市民出游的首选。 是的。 那在出境方面的倒是。 出境方面其实也有很多哈，东南亚与日本当然继续还是今年五一小长假最受四川游客青睐的境外目的地，像普吉、甲米、曼谷、东京、大阪、芽庄这些城市呢，将迎来最多的四川游客。 是的，希望各位呢，不管是四川省还是全中国各个省份的朋友，都在五一有一个好的假期体验哦。 是的，你可以选择休息，可以选择出门。 是的， 那我们就不断的给大家提供不同的路线和攻略。 第二条呢，最后一个关键词是被忽悠，防止被忽悠。 有。 出游购险人群逐渐增多，保险种类就变得繁杂了。 哎，是 游客怎么选择呢？ 怎么选呢？你看什么险都有啊，地震、台风险、航班延误险、高风险这些户外的活动，随着出游目的地的增加和出游方式的多样化，旅行途中各种意外情况就时有发生。那么记者呢，就从旅行社了解到，说这个由于很多游客啊对旅游保险缺乏了解，往往会被忽悠而购买了和自身旅行不匹配的产品， 没必要是吧？ 对，不仅花冤枉钱，还可能根本就得不到相应的保障和理赔。 是的，目前一半以上的游客在出发之前会选择购买旅游的保险，即跟团游为主。报名海岛、山岳类自然风光线路的游客，相比城市观光的游客，更愿意购买保险。有些旅游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从客群来看，高龄高风险的人群，保险意识较强的 年轻人， 哎， 更愿意是额外的选购旅游的保险，大概占到游客数量的50%以上啊。 嗯， 从出行目的地看呢，医疗费用较高的，比如说选择欧美线路、极地线路的客人，更愿意购买旅游的险种啊。 啊， 咱可以理解了啊。 这个因为是和安全和风险都是息息相关的嘛。像这个有一些旅游的相关人士就告诉记者说，目前购买保险主要人群是以中老年游客及前往海岛的游客为主。对，这个涉及到一些游乐项目嘛。 对， 但是呢，这个旅行业内旅行社业内人士也指出说，选择险种应该根据具体的出游情况而定。如果仅仅是自行前往野生动物园、山林景区等游玩的游客，可以选择购买门票意外险，发生事故可以及时的寻求赔偿。而乘坐飞机、高铁、大巴等交通工具出行的游客，则可以选择交通意外险。对，那在购买了旅游保险之后，一旦在出游过程当中出现意外， 怎么办？ 如何理赔呢？ 是的， 对，这个相关人士也表示了，说游客首先需要拨打保单上面24小时救援电话进行报案，请求支援、救援支持，随后根据救援指引到医院及时就诊，并保存好相关的医疗单据啊。回国之后，按照保险理赔要求递交理赔的申请资料。再进行后续的赔偿及报销。 是的，都 希望你先把钱垫了。 对，希望大家都一切顺利哈。这个险种呢，买自己最需要的那个险种啊。 对， 最重要了啊。第三条来自于这个阿拉伯的事情哈。第25届阿拉伯旅游市场展推出中东旅游的新项目，也是非常的期待哈。第25届阿拉伯旅游市场展22号在阿联酋的迪拜开幕了，吸引了全球2500余家企业的参展。阿联酋各大城市纷纷推出的新的旅游项目、服务和项目，期待进一步巩固本地区旅游业的核心地位。比如说，美国娱乐集团的华纳兄弟影片公司以及阿联酋合作伙伴来自米拉尔资产管理公司在开幕当天宣布了什么呢？宣布投资10亿美元，位于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叫做亚斯岛的华纳兄弟世界主题公园将于7月25号， 哇哦， 对公众开放了哦， 期待呀！ 这个公园将通过轻轨与临近的法拉利世界公园相连。 是的，因为这个像中东最大的主题乐园母公司迪拜娱乐项目公司和世界上最繁忙的机场之一。迪拜机场也会在展会上宣布要建立一个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展示迪拜作为本地区旅游和家庭休闲目的地的地位。这样的话，它这个全域旅游嘛，是不是 就开始了？ 对，就开始了。 看看一下那个2017年的迪拜入境的国际游客数量为1579万人次，同比增长6.2%。预计到2020年迪拜世博会召开的时候，国际游客的数量预计会达到2000万。 天哪，这个一下增加了将近500万啊。那2016年的11月，阿联酋宣布对中国公民予以免签的待遇。 是 迪拜旅游局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已经成为迪拜入境旅游的第五大客源市场，游客人数突破了76.4万人次，同比增长41%。 解盘证啊， 对，真的是这个签证绝对是个门槛啊。 哎，说到签证，第四条跟签证有关系哈。哎呀，俄罗斯世界杯大家都在关注， 都想去， 马上来了啊。世界杯期间去俄罗斯能免签入境吗？中国使馆发了一个提醒， 对大家注意了啊！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日前发布公告称，2018年世界杯将于6月14日至7月15日在俄罗斯举行。那为了吸引球迷赴俄观赛，俄方出台了免签入境等便利措施，但是同时在证件、时间等方面也做出了规定和限制。例如，俄罗斯尚未实行72小时免签制度，机场也不能办理落地签。对此，中国使馆发提醒，呼吁中国侨胞哈、那个同胞们合理安排出行。 是的，为了保障中国游客顺利赴俄罗斯，驻俄罗斯大使馆提醒如下：第一条，持本人有效护照及球迷的身份证 FanID 原件者，可于2018年的6月4号0点至2018年7月15号23:59当地时间多次免签入境。 凭电子版的 Fan ID 仅可一次入境，建议入境前提前领取 Fan ID 的原件。 哦，对，这个还是原件比较好使啊。嗯、第二点、嗯，俄罗斯尚未实行72小时免签制度，机场是不能办理落地签的。 哦、 除了中俄政府间协议规定的可免签入境的人员之外，那仅仅是购买了球票而未办理 Fan ID 的中国球迷、 哦、 或者世界杯期间赴俄旅游观光的中国公民，均需提前按规定办理签证、 嗯、 就是说这个球迷身份证很重要，你没有这个是不行的。 对， 建议呢大家在办签证的时候一并索要并留存邀请方的联系方式，以备不时之需。 而且世界杯期间的俄方将加强各入境口岸的检查，这是必要的啊、 哦、 除了旅行证件之外，请各位提前准备好俄罗斯一方的邀请信、返程机票、酒店订单、行程单等材料备查，降低入境的受阻几率。 哦， 也准备了四年一次。 嗯嗯嗯， 这也没准备好，不让进，你知道吗？ 对， 对吧？ 像有一些边境的，像这个自由港啊， 对， 它你有电子签很方便， 是， 但是不能去莫斯科、圣彼得堡和贝加尔湖。 你看， 对，必须。 李健先生也去不了。 是啊，李健先生也不行。 最后一条，三名中国游客在埃及北部车祸当中遇难，均、为老年的游客啊。 哦， 这是一条不好的消息了、 这个、是的，我们来说一下哈、对，据中国驻埃及大使馆的消息，一辆载有11名中国游客的面包车24日在埃及北部城市亚历山大以西遭遇车祸，三名中国游客不幸遇难，包括8名中国游客在内的10人受伤。 是的，这个使馆的告诉新华社就是说，3名遇难的乘客全都是老年游客，伤者已被安排在2家医院接受治疗哈。 嗯，希望他们平安无事吧。 是的，出去玩一切安全第一位的哈。 对， 时间来到11点45分的36秒钟，马上有请大白和饼干隆重登场。 欢迎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欢迎各位在一个片花之后借着收听我们的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大道。 我们今天的特别的大来宾是非常好的、我们的朋友哈，就是我们朋友圈当中非常有爱的 CP 组合啊。 是的，就是大白和饼干。 欢 迎 二位。 Hello。 好浪漫的音乐呀。 怎么样？ 是的，真的是非常浪漫了。专门为你们俩配的。 对， 是啊。 啊，这歌选了7遍。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对，老下不到320版本。 比较高音质的哈、今天去了两个在日本的不算是大众的地方，但是也有很多人去过哈。 是是是， 想必二位作为这个情侣的体验应该是与众不同的哈。当然我觉得每次饼干出行都是制定这个线路的第一手资料的准备者、对不 对？ 对， 饼干在出行之前会比较辛苦一些。 对、 哦、 主要这次我们开始哈挺想去大阪、 大阪的， 然后呢、因为我本来跟我们打算一起去的朋友时间有限，后来我们想5天的时间去东京附近的地方吧、然后结果他们没去成，我们去成了。 哦，他们没跟你们一起去是吗？ 对。 哦， 他们最后是没有成型还是？ 对，因为工作的原因。 啊，有工作的原因。 然后，但是呢，我们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一些挺想去的小比较人相对少的地方。 嗯。 然后在当时我们在清景泽，然后箱根、还有这个镰仓之间选了箱根和 镰仓。 对。 清景泽下次再去嘛。 对，清景泽可以下次再去。其实这些都离东京不远。 园这些， 对，有点像东京后花园吧。 对，就是北京周边是一样的。 我刚刚听到青井泽，青井泽大概是个什么为主题的地方？ 青井泽其实很出名， 什么样的地方？对对对， 有点是他们愿意去夏天去避暑的地方。 哦，避暑胜地。 对。 对，而且这些地方无论生根也好啊，这个青井泽也好啊，对，镰仓也好，都不是去一次两次就能玩够玩全的。肯定会去反复的来去，然后多去慢一点的体验啊，感受啊，当时那个心情的。 日本人他们也喜欢选这些地方去度假。 因为在东京这样的城市里节奏太快了。 对 嗯。 是的，那今天我们就主说镰仓和箱根。 是的， 对，这两个地方风格是什么样的？ 类似吗？ 不一样， 不一样。 镰仓比较古朴一些， 啊，镰仓更古朴。 对， 箱根就是比较现代吗？ 箱根很自然。 很自然 ，特别接地气，接近大自然的感觉，有山，有森林，有温泉，有小木屋。 下了火车就觉得负氧离子爆棚了， 你 真的呀？ 对，因为他那火车站在那个半山腰嘛，直接停下火车来，其实就在山腰上，然后你要下山再去到那个住的地方去， 不同的火车乘坐体验。 那是不是他那个路，就是他的那个主马路什么的，旁边都是有山有树林这样的？ 对， 基本是穿山行驶的。 对， 好棒。 哎呀，两个人真的是互相的帮助，互相的欣赏，互相的去玩，那个感觉真的是无法形容的美丽。 是的，大白提着行李，饼干拍着照，对， 还真是这样的，真的是。 我隐约哈就看到，就是每张照片里，大白是有点辛苦的，对他就会有点累，因为比较仓促，比较累。是不是有点倦容在脸上？ 主要还是自身重量大。 对，这个东西你要有所分工嘛，因为在行程之前都是饼干在制定这个行程， 对， 然后所以你在行程过程当中大白就要拉行李。 对， 其实我要说一下，这次体验挺不一样的。在一点在哪？就是以前比如说去到一个别的国家或者别的地方，你制作攻略的时候，你会其实没有我来日本这么有压力。 为什么有压力？ 反而到了，比如说当之前制定的你可能很详细，到了那就会觉得相对路程上轻松。但日本相反，因为我开始来日本之前，我是被这个日本的这个线路、各种的地铁什么这样啊，就弄疯了，就感觉我研究这个研究了一两周的时间，然后呢。其实发现之前所有的你的担心到了那儿都是多余的，就是它的指示标啊，然后它的 非常清晰， 特别人性化。对，它在其实有时候咱们选的时候可能会参考某宝啊，或者是一些什么攻略 去看， 对，它会分很多很多的这种叫什么周游券或者是各种卡，不同的卡，可能一个地铁卡它就分 N 种，对，所以就是。我是建议大家，如果只是去比如一个主城市和周边的地方，其实就不用买它的那个叫 GR 什么七天的那个通用券，因为非常贵，大概七天要人民币1600多。 是吗？ 对， 哇，这个够贵 的。那边的交通成本真的很大， 非常高。但是如果要是只是去比如东京，我们这东京附近的几个城市，其实我们只是买了它一个叫西瓜卡， 就是那个西瓜卡。 对，然后它这西瓜卡呢，其实也分好几种，但只不过呢，它是在退卡，如果你需要回国退卡，它是在不同的城市机场退卡，有这个区别。其实用起来都一样。然后它在那个每个进站的口都会有这个 IC 的标志。所以你基本上没有什么困难，而且他如果不买这个卡，你当在那个地铁当地 去 买，他都是有中文的。 对，甚至7-Eleven。这样的地方都可以买， 它好多地方都可以买。反正我去日本的，我的感觉就是日本的地铁系统就跟苹果系统一样。 对， 你要是用不惯的时候，你就会很麻烦。但是你要用惯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它非常通畅。 是的， 对， 各种标识特别的齐全。而且就是你如果不懂日语的话，它每个站名都是有中文的。 对，我第一次去日本就是东京嘛，然后我就第一次坐地铁就有点就紧张了。 对对对对， 就坐完一次之后，一切就 OK。 对， 特别轻松了， 没错没错。 这跟其他国家我觉得完全相反的这种体验。 对，最让我迷失的就是泰国的地铁，经常坐反，一坐就是反的。 听一点。 对， 交通解决了，西瓜卡大家要准备哈，要记得返回就返程的时候，比如说还的时候机场不一样哈，就这一个这个限制了，那就是展开旅程了哈。箱根和镰仓，我觉得很多喜欢动画的朋友的镰仓必须得去打打卡，我到至今没去过镰仓， 我也没去过镰仓， 那个地方跟动画片里的那个场景变化大吗？那个场景就那一幕。 哎呦，什么眉毛？ 樱木花道嘛，背着个大包，背影晴子后边跟着。 其实它就是在镰仓当地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铁道口， 就是就大概都有这样的铁道口， 在镰仓有很多很多这样的铁道口， 对， 但是它的那个视野呢，是因为你望过去就是后面的那个海面、 嗯、因为它是一个下坡、 哦、 然后那个铁道口呢正好在坡下面、 嗯、 所以你在坡上面看呢能看到海、 嗯、 能看到这个栏杆，然后能看到那个，而且那个口非常小，所以能看到一个整个的这种铁道口、 哦、 好浪漫啊、 嗯、然后我去之前我也发过朋友圈，我说要去到动画片里的地方嘛，然后很多人在跟我说那个你可能会后悔或怎么样、 哦 啊、其实去了以后 不后悔， 我个人感觉反正不太后悔，就唯独有一些些小、嗯、 不太后悔、 不太后悔， 小小遗憾是什么呢？因为那人太多了。 哦，人多、啊、 慕名而去拍照的这些 很多 fans， 对， 很多人说是要去朝圣嘛， 对， 要朝圣这个地方、 嗯、我的天哪，怎么都是这些80后，他们都看过灌篮高手吗？ 收费不？ 不收费、 不收费、 不收费。 而且他们很人性化，因为那个路口确实并不太，就是因为、过车很频繁、 嗯、 他会专门安排一个交通，应该是像协管员一样、嗯、一个大叔、 对， 非常认真的在那儿一直指挥，就是 对， 几乎一刻不停的去指挥人、 啊、 指挥车，然后去让你小心一点拍照， 对， 然后很有些人就是拿着很专业的设备吧、 嗯、 在那儿就想去拍没有车没有人的那一个瞬间， 那一瞬间， 然后因为他那个道口会开那个电车过去，当地的那条、专门的那条绿色的线路叫什么？然后呢，他会想拍到就是跟那个动画片里一样 的， 就是刚刚过一个车的那个，对、 嗯， 很多人在那等着，就架着三脚架在那等着。 你看看人家多好，嗯，一天能等着不？嗯， 反正看命吧，人是真多呀，人是真多 了。好不容易等到了，哎，怎么还有个人？ 大叔一天很辛苦， 嗯、 对，经常一张照片拍出来，感觉哎呦构图也特别好，然后那个景也取特别，哎，谁的手？ 你看， 对，真的是这样，就是没办法， 嗯， 哎，这就是需要灵魂 P 图手。 而且那个车站。就是那个场景给我们留下印象、根本就不是灌篮高手那个场景 哦， 就样子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我们的经历跟灌篮高手那些东西完全没有关系、 啊、对对对对， 我们带着情怀在那站了5分钟，然后就抛开这个道口，然后就去玩镰仓其他的、 啊、 对，你在那等不起的，艺术都是高于生活的、嗯、 是的、 嗯、对， 待一待就得了、嗯、 但确实 见过就好了， 那个心里的感受是不一样，站在那个 里面好像其实给你的是之前看动画给你的那种感受、嗯、 就是， 而且更多的是情怀，你看想起童年的一些东西， 就是旅行当中这样一个体验，就是我们小时候看的很多的动画片、迪士尼也好，什么日本动画片之后，你真的是有了足够的时间带着自己心爱的人到达这个地方了、 嗯、 我觉得这不就是仪式感吗？ 对， 是啊，生活需要仪式感、啊、 我们静静的手拉着手在那儿站了5分钟， 好棒， 然后看了 各种美少女穿着制服在那儿 cosplay。 真的吧？ 哎，大白，哎，眼睛。 然后也看到就是他们当地真正的那些中学生嘛、 嗯、 哎，穿着衣服从那儿走过的感觉不太一样， 对， 很自然， 对，很自然，很自然。也有穿着特别整齐、精精神神，也有穿着就像刚打完球，刚的 那 样、 啊 啊。而且真的有像宫城良田那样背书包的男生，就把 那个书包袋背在脑门上。 好酷！ 我的天哪！ 对， 也是1米6吗？ 也 没那么高，没那么高，没那么高， 没那么高，1米6。 时间的。 一米六吧， 我们先想想那些朝气的中学生， 嗯， 背影在那个车站经过的瞬间。 好， 下面的还有很多精彩内容。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市立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4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

我就想象这歌啊，在一个夕阳西下的一个，比如说客栈或者酒店或者任何一个地方，我们的饼干依偎在大白的怀里，两个人非常安静的享受一个没有打扰的午后或者晚上，这个感觉非常适合哈。 对对， 你怎么知道要说这一段呢？ 我们已经提前脑内了。 今天我们要非常开心，谢谢大白和饼干，谢谢二位同学， 谢谢二位， 谢谢谢谢。 这个非常的浪漫哈，日本就是干净且好玩的地方哈， 是的， 而且会让我们变成更好的人，对不对？ 对。 那个刚刚我们在这个广告的间隙说，谁主说哪部分，谁主说哪部分哈。我觉得大白说的这部分还是比较重要的， 对，很刺激的部分是吧？ 安全跟安全有关，是不是？ 对， 就是安全之前先得说点好玩的。 好的，好的，好的。 为什么提到安全？为什么提到安全？ 是是是。 先说好的， 对，就是我们放弃了这道口之后，就开始了这个我们真正自己去探寻镰仓的这一天的旅程。就是我一直觉得，就是攻略可以看。而且要看，但是呢一定要玩出跟攻略不一样的东西，因为每个人对旅行的感受可能不太一样。 当然 是的。 然后我们俩当时走在那个镰仓的那个街道上走了一圈之后，我们俩就下到那个道口的下面，它有一个像是台阶，就直接能走到海边了。 哎呀， 然后呢我们是到了这个到了这个站的之前，在便利店买了啤酒，然后当地的啤酒，然后买了很多就是日本的那种熟食，像鱼， 像炸鱼 排啊，做了各种各样的鱼， 然后 味增的那种鱼， 日本卤 啊，日本的 日本卤， 对，就日本的绝味鸭脖，对，日本 一手店， 对，一手店什么就黑鸭这种， 很好吃， 就很有当地特色的那种小食。然后我们俩就说在这个海边坐一下午，就发会儿呆，聊聊天也挺好的。 哇， 然后 好闲适啊。 对啊，结果我们坐在那儿还找了一根原木， 还觉得棒， 好极了， 特别有感觉。那个 是不是人都很少？ 很少，非常非常，只有两个小朋友在旁边嬉戏。他们的家人在挺远的地方坐着， 聊天， 真好， 真好。 好，然后后面就是大家在那儿拍祷告。 对啊， 我们坐在那儿之后就说先拍点照片吧，然后说开吃，然后打开了我们俩最想吃的那块鱼。我说呢，哎，在这么。就是面朝大海这样一个 吃鱼， 对，我说我得来点台词吧，有点仪式感是吧？我就夹起一块鱼，我跟他说，我说来，这第一口得给我们家男人吃，为什么呢？因为男人呢是天，我这还是掰呢，你知道吗？这个天字的话音还没落呢，我这筷子夹着这块鱼， 就 突然就觉得眼边一道黑影，砰的一声，然后我这筷子上鱼就没有了， 哎。我的鱼呢？ 然后 人一这样， 哎，小鱼干呢？ 就是在0.01秒那个瞬间，我们俩相视，基本上就笑喷了。就是我说这块鱼要先问男人，我们家男人的时候，就是当时他天上盘旋着很多的鹰 啊，鹰啊， 老鹰， 鹰，他应该是早就贼好了。 对， 哎呦天！ 然后就在我们俩的。那个我们俩的脸之间其实很小的距离， 他很准确的， 他也没碰到我们，然后呢就把那块肉叼走， 甚至连筷子都没碰到， 真的 直接就把 那也太准了吧，难怪是这个最强的掠食动物之一， 对， 鹰隼试翼啊，厉害的！ 我跟你说，鹰的，哎，我找好角度，就跟他弹球似的，我怎么样才能不碰到筷子，不碰到他们的脸，把这块肉拿走？ 真的就是小说里说的，真的一瞬间你什么都没有看到，这个你已经倒下了， 对， 那种感觉。然后我们俩就是笑了10分钟之后，也意识到这可能还是一个问题。如果大家在海边吃东西的话，这种凶猛的动物要小心， 小心，小心。 是的， 就 说哎，谢谢啊，谢谢你们的招待。 那个大白说。筷子收起来吧。 因为我下了那个火车之后，我们往那个道口走的时候，我就发现，哎，天上飞的这个鸟有点大。开始我最早认为是乌鸦，但是我觉得比乌鸦要大。然后慢慢飞低了，我一看，哦，这不是老鹰吗？ 真的是老鹰， 真的是老鹰。而且我发现很多，不止一两三只，有很多很多老鹰。然后我们都会看到有人可能会手里拿着吃的在旁边拍照之类的，然后那个老鹰就会在上面盘旋，就是因为对有人在吃东西的时候它才飞低，我才看到这是老鹰，要不然我还认为它是乌鸦。 乌鸦。 然后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开始我也没想到这一点，然后直到我们俩乐了10分钟之后，我就跟他说，我说 吃饭这件事儿咱们就忍了吧， 别在这儿吃了、嗯、啊、哦！ 然后被他叼过的那个鱼，然后我们就拿筷子给他分了分，然后就放在了离身边不远的位置， 哦、一会儿就全来了、 嗯。 他非常非常聪明，聪明到你把东西放在那儿，你看着他盘旋，就你这么看着他， 嗯、 他一定不下来。 啊、 嗯！我刚扭过头来跟饼干说句话，这边唰 就叼走了。对，嗯， 帅， 就特别。 我那手机想举着录个视频哈，从50%的电一直等到10%了， 还没 真的抓不到他们的身影。就那我们买了3块那个鱼和那个排什么的、 嗯、 都喂完了，其实只抓到了那么一短短的一秒钟那种影像、 哎， 太聪明了。他们就在我们低头，甚至是我低头拿充电宝的这一瞬间，他就下来去叼。 嗯， 对，因为他速度太快了，你根本抓不到他。 而且他会观察到你的动作， 对、 嗯，他会判断你的动作，对他、 嗯、 对他没有危险。 小时候看过一个 Brista 警长、 嗯、鹰 的 眼 睛， 嗯、 他非常睿智，唰就过来了。 对， 嗯、 你想拍我？付费了吗？ 对，所以这里边想提示大家的就是在镰仓的那个铁道口附近前。然后至少1-2公里的地方，不要去裸露着 饮食 吃东西， 对对对， 尤其是肉， 有可能会产生危险， 对 吧？ 对 对， 有可能。 我们这个真的 是，下次去吃沙拉吧，又要气死了。 而且 飞到中间，哎呀，往后退， 咦，什么东西？ 而且还有一个提示就是，可能你希望跟他有一个亲密接触或怎么样，但是。最好不要， 当然了，那是野生的凶猛动物， 基本上也是不太可能的，它也不会跟你跟人有什么太过亲密。 了解了这一段，我们了解了哈，在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安全哈。 嗯， 啊、 嗯但是景色真的超美，非常值得在那儿喝 一 下、 嗯、待一待哈， 真的是踩踩水什么都可以的， 温度是可以的哈。 我们去那天稍微凉一点，有点下小毛毛雨，但是它海边嘛，这个变化很快，一会儿就晴天，一会儿就掉两点，是这样， 挺好挺好。 对。 很好啊、 嗯、 我觉得难得有这样一个静谧的地方，可以让两个人稍微的坐一坐歇一歇，喝点酒。 沿海、沿着海岸线走就一直都感觉很不错、 嗯、 而且它那个地方就是建筑啊各种风格都有，我们还在那看到那个一个特别知名的一个美国餐馆，红龙虾 Red Lobster 怎么样，吃了吗？ 没有， 我们要吃在日本当地的， 对 吧？ 它那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冲浪圣地， 哦， 很多人都在海边冲浪， 对、 哦， 而且很多美式风格的建筑也好，或者小商店也好， 也在那边 啊，它就有夏威夷主题商店， 嗯， 伴手礼很多的、 夏威夷主题商店， 对，我们买了很多就是家里边装饰品，嗯、 哦，很好， 很好玩， 哇，好棒啊！都买了什么呀？我最喜欢。就是这种东西、 嗯、 对， 像什么小灯什么的这些都有吗、 就是你能 还是 就装饰家里边东西、 哦、 你能想到的它全都有， 指示牌类似 的，真 的 吗？我懂了， 然后、 嗯、 那种杯垫，然后装饰品、嗯、 我们还买了一个木头的鲸鱼摆件， 好看， 可爱，卡通的那种， 还有那种门帘， 对、 嗯、各种各样坐垫靠垫什么都有， 没少买 坐垫靠垫， 对， 没少买，要不然他买累得慌， 是，还有那种坐墩啊什么的， 来寓一款米尺。 对，日本有一个好的地方、应该你坐过地铁你都知道、就是你的行李可以在任何一个站就是车站去寄存， 是 非常方便、 哦、 我们基本上就买了东西但是存下来再去下一个地儿然后回来再拿， 方便， 我们基本上都寄存在地铁站，知道反正也要回来的，然后回来再拿、 嗯、 然后它的价格大概 就寄存的价格吗？ 小时还是 一天应该是早上9点到 晚上 六点、 嗯， 这样算一个时段。 对，然后大概的价格从300日元到600日元不等，它是根据这个储存柜的大小。 不贵， 对， 那其实不贵了，你要 就 16差不多。 对， 很好，很好哈。 嗯， 也了解了这段了哈，这个还有好下一段了，咱进入下一个阶段， 嗯、 是不是、 嗯？ 谁先进入下一个阶段的这个主持？ 这个香根这个地方其实饼干是、 哎、终于来到香根， 对，饼干是特别特别喜欢的这个地方、 嗯 哦、 他做攻略的时候他还开始没有告诉我， 哟， 我偶尔在网上看到了一些香根的照片，我就跟他说，我说哎媳妇儿，你看看这地儿多漂亮啊， 是 咱们要不然考虑考虑去这儿吧，离东京也不远， 嗯， 然后他冲我乐，他说、咱们定这儿了、 哦哎呦， 对，这是给你惊喜呢， 狗粮，哎呦，哎呀， 管环保吗？不是， 哎呀， 冲着呗， 大 到日本怎么能不泡温泉呢？ 对 对 对 对， 而且你们是泡的，真的是穿着那个当地的服饰泡的日式的温泉， 嗯、 对不对？ 是的，是的。 它、哦、有它有一些房间可以选，就是这种日式的，它叫和式 和服嘛，对。 然后还有就是一些普通的标间，但是我觉得去到那儿可能。住标间就没意思了， 对对对， 还是住这种日式房子。然后它可以、 嗯、 很多这种日式的温泉旅店都可以订那个日式的早餐或者晚餐，怀石料理都可以的 啊、 哦。 所以一道的上吃一个半小时俩小时是没问题的。 价格贵不贵？那边在这样一个地方 不便宜 ，尤其是四月份旅游旺季，还是确实挺贵 的， 因为一定要提前订， 对， 而且特别火。 特别火、 哦、很遗憾的一点就是什么、 嗯、 就是也当然也是个提示啊， 提示， 大家可能很多人也都知道，在日本泡温泉你有纹身的话是不允许你进入公共浴室的。 哦、 嗯、啊，你只能泡 私 泡、嗯、私 人的。 对， 对， 我们俩就只能是 私人的， 身上有 tattoo， 然后就你要一定要提前跟他说一下。 是的，是的， 你要不跟他说，你直接去的话他也会把你请出来的。 哦， 对，我们提前跟他说了一下，然后他会主动的帮助你看一下预约表，看一下私汤的这个时间段，哪个你还可以预定，他会告诉你，你就可以来订私汤。 哦， 其实也 不太贵，100多块钱左右吧， 1100日元吧。 对，它可能不同的酒店价格不一样，但都不会超过100出头，也就是最多了。 啊、 而且它环境非常好，就是你一个人给你一个钥匙， 我看那照片，那钥匙特别漂亮。 一个钥匙进到一个房间里面，先是那个、 嗯、 算是更衣的一个区域， 更衣间、化妆间， 然后有个大镜子，然后所有的什么洗浴的，然后擦脸的，然后就事后你可以去男生甚至刮胡子的这些东西、 嗯、 都有， 棉签全部都有， 特别全。 然后吹风机是一个这么一个区域，然后再到里面有冲澡的地方，有你们两个人的池子， 分布的 非常人性化、 嗯、 对，就真的是非常合理了。 所以带小孩也可以选择这个、 嗯、 但是一定要提前预约，它每一个时段是大概45分钟到一小时。 你提前了多少预约的呀？是 我们是入住的时候就预约了， 去之后住的， 但是我们去预约的那一天只有两个时段了， 对， 就已经就是算很晚了、 哦。 一般他们是2点开始入住，对吧？ 对， 咱们是3点check in， 然后就剩 两个时段， 其他的时段都被定了。 妈呀，这个得提前多久才能 定？几点到几点啊？你们定的是？ 我们定的是最后。 我们对，是10点到11点最 晚 的那一场 了。 对，哦，十点到十一点了。 那你们等于是在香根是住了一晚，是吗？ 对， 就是住他们那个温泉酒店。 啊、 是睡在地上是吗？ 哇，他会给你 服务巨棒， 怎么个办法 ？ 慢慢到来， 了解。 他会告诉你，预约好几点钟你吃饭。 嗯， 然后。他会登记 哦， 然后几点钟你泡温泉、 哦、 他也会登记， 是、 嗯、然后你吃饭的时间段里他就会有这个客房服务人员过来给你收拾房间之后给你铺床 啊哈、 嗯、 然后铺的那种榻榻米、 嗯、 就是咱们在日本日剧里面 看到的， 但是比那个感觉还要厚一些， 嗯， 对，非常舒服，就觉得平时睡那大床房都白睡了， 真的呀， 真的太舒服了，恨不得把那被子枕头抱回家。 有没有交流交流什么品牌，什么从哪买的？有没有交流交流？ 这个 没交流， 对，交流不通，这并且我们自己做的， 但这就属于你吃饭去了，回来之后你啪，你打开房门说，哎呦。床铺好了， 哎，真好， 就真的是宾至如归、 啊、 就人服务到家了， 真是体贴入微的那个感觉、嗯、然后每一位酒店的服务人员见到你之后都会向你微笑鞠躬打招呼、 嗯、 这是自然的反应哈、 嗯 啊，他们真好， 而且通过他们的笑容可以感受到他们就是那种发自内心的在开心的 享受这份工作， 对，很享受他们工作。 嗯、 所以大家在这种温泉酒店里面都会穿上日本那个传统的浴衣， 嗯、 那个氛围就也很好。 嗯， 对，对， 有音乐吗？周围 有 是安静，有音乐吗？ 有，很淡淡的那种音乐， 是那种合适的音乐吗？ 对， 当然不是这种的， 噔噔的， 合适的音乐，慢慢的、悠悠的那种， 对， 很好。 然后很多的日本的老人都在那边度假， 老年人， 对， 嗯，很温馨。 很温馨、 嗯、 很浪漫 的 感觉，他们有很多那种日本像那个老年纪大一点的闺蜜，三五个会一起来到这边，姐妹 无敌了， 我的天哪，被嫌弃的松子 都 都十一点多了，几个老姐们 儿还不错，很好的。 对，他们打扮的很精致的， 大概四五十岁那样的， 不， 六七十岁啊、 哦， 那是阿姨奶奶级别的。 然后他们就会泡完温泉，坐在一块儿、嗯，然后掏出自己带的便当、人饮料、 对对对 酸奶或者啤酒，他们坐在那儿一边聊天一边吃一边喝。 好棒，老闺蜜。 对，都十一点多了，不睡觉跟你聊。 对，来尝尝我炸的天妇罗。 老刘，你起来，老刘。好棒。 对、 嗯，当地生活， 对，这个是泡温泉是一定要去 、 嗯嗯。然后我们第二天就是早上起来睡醒了之后，就到那个他、那一站叫做汤根香本， 汤根香本 ，对、嗯，这一站是是那个香根一个比较大的站，嗯、然后呢。坐那个小田园线就可以到，到那儿、它是在沿途，我们从酒店出去，你会经过很多很多的温泉酒店，然后走到那一条商业街， 嗯， 它那条商业街是路两边都会有，然后卖一些当地的吃手工做的一些吃的，比如说。温泉馒头啊， 对，说说你最喜欢的。 然后 温泉馒头， 温泉接待、 对，它是那个亲手烤的，特别香。就他不太爱吃点心那种，都闻着那味儿，说咱买 烤馒头， 对， 它像豆包。 但是外面又是脆的酥的，就是酥脆的那种蛋糕，夹着像还不是那种红 豆 沙馅儿，是不知道是什么豆馅儿、特别香， 是吧？ 手做，而且他就是比如说一个稍微做的那个出了点边儿、就扔了不要了， 就不要了。 就我看他们淘汰率还挺高，就是如果那个不知道是不是学徒在那儿做哈、就是他一点点做的不好， 浪费吗？ 他肯定有时候会回收， 哦、对， 重来做， 对 对 对， 对 是。然后沿途的小鱼干店，各种的那个 鱼 产品 店，小鱼干来一套吗？ 来一斤 啊，来一斤、哎，那附近应该有很多猫吧，在那蹲着， 有 、 是吧？ 但是很慵懒，都很慵懒。 是 的，你最喜欢吃的那个梅干、 啊，对，这是他发现的 梅干 是什么？ 就是咱们日本 梅子做的， 对，那个日本做的那种，就是梅子饭上不都会有那种一个梅子、青梅 腌出来的那种。 我们去的那个店得有几百年了吧？ 对，几百年的历史的一个老店， 依然很湿润嘛。 然后 梅干店嘛， 对他那个梅干，它分年份的 哦，哎呦， 一年的、三年的、 颜色不一样， 甚至我们看到了有50年的 梅干， 一个大坛子在那镇，感觉像镇店的。 对，然后里边能看到这个盐粒儿啊。 都已经细出那种结晶的也有 哇、 对， 这梅干是咸的还是甜的？ 酸咸， 对，它是有好像是它是分年份也在卖，还有分盐度的， 对， 就是15%盐度啊，18%盐度。 你看他们分的太 看到就是看你口味不同，然后有带 酒精浓度一样的， 然后 大小 大堆试吃装，你可以尝试一下你喜欢哪种口味。 你刚才说那个就都已经结晶的那个，它还售卖吗？ 售卖，但是很贵， 这非常贵，特别 是吗？ 50年的梅干，你想想还能吃的， 对。 那得是有特殊的酿制技巧， 对，而且他们那边就是茶泡饭啊，上面会搁一颗，或者说那种白饭上面搁一颗， 对， 你都能吃下一大碗饭，特别开胃，而且吃起来不会有怪怪的感觉， 饭团里也会放， 哎，我现在口水都腮帮子紧了， 是好吃， 特别好吃，特别好吃， 哎呀，在日本，我觉得吃是一大。 对， 美食真的是太无敌了。 我看到他们拍的图片，其实很简单，你要去一个超市或者一个 supermarket 或者是鱼市场， 对， 你就看那啤酒，随便超市啤酒100一排， 太 漂亮 啤酒，而且每个地方镰仓有镰仓当地的特色啤酒， 对， 香根有香根当地的特色啤酒，而且啤酒种类，比如 IPA 也有，是那种大麦的啤酒也有，白啤也有， 应有尽有， 都是当地特色， 都是 都用当地的名字， 冷的是吧？ 对，都是冷的，有冷的，有常温的，都有，你可以选择。 带着露水， 对，带着露水的，这是从青城香根森林里面用露水酿制的啤酒。 泉水叮咚响吗？ 不，他们当地这些啤酒很多都是用富士山上的雪水来酿造， 真的， 对， 哇，那这个值钱了， 好喝， 太棒了， 所以不便宜，他们那啤酒是不便宜， 是 确实这个不便宜啊。 我那个回头一看，我们节目还剩下4分58秒钟， 对， 所以要不然说一下他们，因为说了半天吃，这个日本的那个工艺品店在当地 也有很多。 来来来， 我们当时吸引我们俩的一个就是它 是香根还是镰仓， 在香根的那条也是那条街上的 啊。 是卖那种木质的那种娃娃，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想象 一下。我能知道那个， 对，就是有点像咱们小时候看那个动画片里那个什么竹子姑娘啊 啊， 它全是手做的。 竹子姑娘是什么？ 竹子姑娘不是，就是类似于那种就是合适的小娃娃， 合适小娃娃。 对， 开始我们远远看以为有点像那个俄罗斯套娃， 套娃的那 个，事实上完全 不是， 它 就是经常出现在日本恐怖片里的 气质。我们俩他会比如说做不同的和服的样子。 然后不同的表情， 不同的表情。我们俩当时看到了，就是一对儿，那就两个那个娃娃。然后他会拿过来，因为其实语言不通，他当地都是那种，老手工艺人了，他不会说那个 英文， 他就会把两个娃娃摆在这儿，然后你来看， 嗯、 哇，就那个头发丝儿细的，就你能看到两个娃娃不同，猛一看是和服不一样，然后可能表情不一样，但你近看连头发丝儿的那个纹理都不一样， 妈呀， 刘海不一样。 对，这刘海真的不一样，一个齐刘海，一个是，对，没错没错，真的是这样。 一个还搅和了， 死亡刘海。 对呀、啊，他真的能把头发丝的那种感觉都， 对， 他是用一块木头， 精非常细致打造的。 一个是雕，一个是画， 对， 这两种工艺结合在一起。 就这样一个娃娃是不是比较昂贵？ 这样的娃娃应该不便宜， 不便宜， 不便宜，1万多日元吧， 1000块钱左右吗？一个。 对， 差不多， 对， 1万多日元吧。 对， 嗯， 但是也有更贵的，它还会分系列， 对， 然后也有一些画， 嗯， 就是让就反正让你感觉到就是他们对这个东西的认真吧， 匠人嘛， 对，他们的手工艺品真的就是能够看，就是你通过看到这个作品，你能靠看到他的功夫， 是， 就是匠人的那种认真，然后用心。然后用时间来雕琢的这个工艺品， 你得看他的细节， 爱这个作品的， 对， 重新出来的啊， 对， 是的。 哎，咱们问问他俩啊， 好， 两个心爱的人在一块儿，全程因为旅行是有时候是有无话不说，就不停的说话。 嗯、 你发现没？有时候在旅行当中，两个人不用多说话， 嗯， 静静待一会儿， 嗯， 你看看你看看彼此，再看看远方的情景，周围的环境有没有这个空间的时刻交流，有没有不说话？ 你们是属于哪种话比较多的，还是？ 其实，在海边啊，在海边， 就那个那段 乐过之后，乐过之后，看完鹰之后，有一段时间我们俩就是沉浸在海边的那种， 就是慢慢的 宁静的里面、 嗯。 然后他等于说，他靠在我腿上，就半躺着。 嗯。 然后我也是，就是坐在那个木头的木桩上，然后拿着啤酒，然后看着远方，就脑子里也是放空的。时间好像就对我们来说根本就不重要了， 这 也不知道多了 多 久。多 温馨， 对， 甜的笑，真的。 但是也会在这个过程之后，会在交流当时的感受，就我们俩还是属于交流比较多的这一类，一路上还是看到什么都会去分享，看到什么都会交流。 啊，饼干腿麻了，起来吧。 对，这不是常常我的台词。 哎呀，这一程啊。就是很多很多的经历哈， 嗯、 很难用35分钟左右的时间去分享透彻哈。 对对 对, 对 反正好在我们五一期间，二位还有精彩的分享。 是的，再去分享他们此程，然后 其他的地 方。 嗯，这期节目应该在4月30号播， 嗯、 我们一会儿就去录这个节目去。 对， 啊， 嗯， 希望听到饼干和大白的分享之后， 嗯、 对日本的镰仓和香根。肯定有加分许多哈、啊、 当然了、我觉得就是真的值得大家去好好感受一下， 是的， 花时间去在那儿待着， 对 我们肯定一定绝对还会再去的， 是的， 不要去常规景点， 对，一定不要去常规景点。 嗯，有没有你？我就问一下，你们这些有没有写成文字？有吗？会吗？ 记录的工作 都是饼干 他来做，对，然后他 饼干好辛苦， 对，他现在就在努力的把这个上一次 去 泰国 的 写完， 很好， 哦，上次泰国还没有整理出来， 对，然后再写这边的， 好， 嗯， 时间的关系，我们先沉浸在这里了哈， 对， 希望各位听完我们这期节目之后，去日本的香根镰仓有一个自己的选择，接下来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 好， 明天再见， 拜拜， 谢谢二位， 拜。 高考报志愿就找聚明师，